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78集《俊爷八马》。唐青说完就关了房门，外面唐家大少爷略微顿了一下，也没有逼他，他站在门外想了想就下楼了。他爸爸找回他姑姑后代的事情，唐家大少爷也知道，只是唐家大少爷从未见过他姑姑，更对这个姑姑没有什么记忆，因此就算知道姑姑的后代被找回来了，他根本就没有唐军那么上心。他随意地想着，就给唐军发了一条消息。唐青这边没有想法，秦冉这边更没有想法。唐军一开始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希望年轻人多交流，想通过唐青攻略秦冉。毕竟秦冉这里不好攻略，对方太冷了，尤其是跟拿到的资料一样有点怪，越相处就觉得越怪。 啊，对，冉冉好像也会变成。 唐军直接看向秦冉笑道， 到时候可以多聊聊。 听着唐军的话，老李不由看了后视镜一眼，嘴角抽了抽。让这两个人交流计算机，一个专攻计算机，一个物理上有那么高的成就，这怎么能交流呢？唐青现在是除了陆之行以外唐军第二个看中的后代，天资在同龄人中都是极其出众，在计算机上也确实有自己的造诣，尤其是唐青这个人还有些傲，到时候怕不是要弄巧成拙呀。秦冉现在一心只有物理，连云光财团那边都不想管了，更别说其他事情，他婉言谢绝了唐军。唐军还想说什么的时候，他兜里的手机响了一下，低头一看，正是唐家大少爷的消息，委婉地说了唐青的意思。唐军手按了按眉心，没再回什么。几人说话的时间已经到了秦修成的影视基地，一行人找好了包厢吃饭。程俊这边，他正在马修的办公室，两人这回倒是心平气和的。马修刮了胡子，没有以往那么喋血的气势，从外面倒了两杯咖啡进来，一杯自己拿在手上，一杯递给程俊。 没想到程先生这么年轻。 马修坐到程俊对面，眉微挑，喝了一口咖啡后就把杯子放下。 你们不是有句话叫开门见山？我想知道你到底打着什么主意。 这半年都在给他找麻烦，偏偏这紧要关头又平白无故地给他让了两个势力。程俊丝毫不慌，他抬了抬眉梢说， 没什么主意。 马修眯眼看着他，不太相信这位的心计。他也听说过，本来这两年他都要退出 M 州了，没想到一年前忽然又卷土重来，而且给 M 州的几个势力添了不少堵。马修一直在找程俊这一行人的证据，可惜对方太过狡猾，很难找到有用的证据。 毕竟你是 Q1 帮的人。 程俊喝了一口咖啡，抬眼看马修，面容多了几分严肃。 上次你放了他，我当然也不会再找你麻烦，对你我都好，这件事希望我们能达到共识。 他说完就放下茶杯，施施然站起来礼貌地告别，然后离开。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程俊那一行人向来不与其他人合作，这会儿给自己抛出来一个橄榄枝，马修一时间也有些懵。他跟程俊向来都是水火不容的，除非有一方肯退一步，不然都会在敌对状态。 这一点对程俊跟马修来说基本不可能。然而马修没有想到程俊竟然让步了。上次放了秦冉之后，他才得到秦冉跟程温如的具体资料，知道秦冉跟程俊那一行人的关系。程俊让步是因为他。 老大， 马修还在想着，门外给秦冉送资料的人回来了。 文件我已经给那位秦小姐送过去了。 马修点点头，张口还想说什么，忽然想起来什么，猛地从桌子上站起来，手边的咖啡被扫落在地。马修的手下一愣。 老大，您没事吧？ 马修摆手，他站在桌边，只是想起了程俊刚刚说的话。程俊一开始就没有提那位秦冉，从头到尾提的只是 Q。 他的意思是，马修有些绕的思路开始回到正轨。他低头打开手机，翻出他经常跟 Q 聊天的虚拟账号，看了好半晌，又觉得不可思议，会是他吗？程俊出来后就给秦冉发了条短信，询问他在哪儿。秦冉跟秦修成一行人吃完饭之后，秦修成要继续待在剧组，唐军这个时候顺请秦汉秋一行人去唐家。秦汉秋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是个孤儿，对父母的印象完全没有。听到唐军的邀请，他迟疑了一下，答应了唐军。这会儿已经晚上九点了，再到唐家还有一段距离。秦冉听到了秦汉秋跟唐军的对话，他低头没有说话，也没有麻烦唐军一行人再度把自己送回去，他只是把唐家周边的地址发给程俊。晚上接近十点才到达唐家周边，唐家撇去唐军，也处于 M 州势力中心马斯家族封地的一处势力，是一个十分豪华的小庄园，占地并不大，一眼能望到边。此时庄园内里灯火通明，车子停在庄园门外，一行人下车。看到这小庄园，秦管家内心的惊讶开始翻涌，唐军这身份肯定不怎么简单，在 M 州还能拥有庄园的都不是什么简单人物。他看着秦汉秋跟秦玲，心底逐渐担忧，这次他好像有点鲁莽了，不该让秦汉秋来唐家的，被人看清是肯定的。秦冉跟着秦汉秋身后下车，老李把车钥匙递给门卫，让他去停车，然后转身看向秦汉秋这行人。秦汉秋跟秦管家都没有见识过这些古早建筑庄园，此时确实有被唐家这占地给吓到。老李一点也不意外，刚要收回目光的时候，他看到这行人中的异类秦冉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